在那年春天就病故，我按下了闲言，说一说祥林嫂一生的苦。他叔叔婶儿平生是专门的就好赌，不知把侄女照顾，他们整天的斗嗦呼。那祥林嫂长到了15，找个媒人就把他撮出，得一点彩礼呀，把那家里补住。他全不想啊，你与他爹爹是亲手足。那媒婆子见了他神母，话燕儿俗哟，我的老姐姐，我给姑娘找的这人家啊，可以说得出，虽然是做童养媳，可是人家骡马成群呐，两天有几十亩。他叔叔说了，嗨，只要有彩礼就行了，您看他是一味的把力图。到了集齐，有辆牛车到门，忙把新人扶。虽然是喜事儿，可是点缀那旧套子，他神母还不住的哭。在那长车之上，就忙着快红布。有伴张看来一起涌出，进了屋就听说祥林，你快来看一看我给你娶的这媳妇。见那新郎才5-6岁，跳跳钻钻就跑进了屋。见他穿一件半大布袍，系着围嘴儿，那嘴里头还嚼着一块生白薯。像这样不合理恶劣的婚姻，早当把他铲除。不幸她丈夫要往身病故，遭荒旱旱寸草屋，心有鬼米如猪，看看难把生活度。祥林嫂去到处 本想到这无聊的生活叫我怎连我们这等困苦呀，他猛一发愣，又想起了王婆。盼到他也二十多岁，脾气好容易不自当初，每日打柴艰苦，他的气力还是足。我们不抬杠也不拌嘴，可称是爱的夫妇。这总算我的命儿苦，两瓢水点着柴草，他又把米煮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饭做熟，他端进上房去供奉婆母。他那严厉的婆婆就瞪起眼珠，瞧你那愁眉泪眼的样子有多么丧气，一天到晚的你总哭，我的儿子死啊也是因你之故，早就有人说你翻白裙呐、啊，果然你是帮夫。正动弄来了个东村的邻居魏大姑，他说没拉片全都干，若见个仆人那大宅门里头，他也很熟。他一进门说你们婆媳今天吵嘴要因何故，不用说是没米没柴，为了那生活穷嘟嘟。我今替你们想了一条路叫祥林走，给人家荣工上些个钱，你可好把口呼。他婆婆说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若肯分心您的人情，我们日后再补啊。您受累吧，解我们困苦，真是托您的福啊。于是乎就把祥林嫂见到了一家本姓鲁这位四老爷，虽是个贱生，当初上学之时也念过私塾，他反对新教育，是一味的装腐儒，生平的秉性更顽固，他是吝啬好高不空，一切他全都不服，对待从人不宽恕，他压迫庄丁狠又毒，像这类行为就等于那恶霸大地主。要是在解放的时候就得斗争他的田地，叫他扫地把门冲啊。那魏婆子他见了鲁四老爷请安一毕，穷说一路说，多来未见您可发福，听说您府上要把人雇，我特带来这伶俐能干的一女仆，叫上来祥林嫂引见四老爷忙万福。祥林嫂 见四老爷的穿戴可真不俗，缎小帽，帽正蓝宝帽，顶是一颗红珊瑚，辫子长或辫帘子耷拉着过屁股，麻本单的袍子却是灰鼠，月白卷领，月白八横，香腮领衣的花样儿绣的本是松梅竹，雪青的大伯腰中系，跟头耷拉眼睛泡啊，冰冷荷包滴了嘟噜，青缎靴子开气露着紫套裤。他手搓水烟袋派头足，您瞧这打扮可真好像那个纸糊的250万。鲁四老爷仔细一瞧祥林嫂，他的心里就犯了愁怅啊，问外婆子穿谁的孝他一身素。婆子说前半年死去了他的丈夫。四老爷说咱们这儿的风俗你不知道吗？本镇我最讲究是祝福，这个到了底儿了你还把他带来给我添堵，立刻你个人快走出。祥林嫂他一闻此言满怀酸楚，悲痛欲哭，手足麻木，勉强砸动他方转步，暗想到受这种地主的悲是何年何月我才把气出。这第一段祥林嫂我唱到此处，后事如何我下回再为您演奏啊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赵一鸣演唱的单弦牌子曲《祥林嫂》，那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单弦牌子曲《中山狼》。 小 群山多幽静，猛听得呐喊声，人马吼似雷鸣，遮天蔽日烟尘动，惊动了东郭先生，就一愣，莫非说这赵国又起了战争？不多时见一条恶狼，慌张张眼神不定，里一张望，就看见这位老先生，吓坏了东郭先生，一颗心是突突的乱蹦，暗想到我今天一定要破不成，他多里哆嗦，想跑也跑不动。忽然间那恶狼抬起头来，他尊了一声老先生，你来看，在后边有赵王追赶，求求您快快的救命，到将来我一定打报您的恩情。这先生听罢狼言，惊魂才稍定，哎呀，我怎敢冒犯那赵王，你是自己快逃生。恶狼闻听，与上儿悲哀算痛，可怜我命在顷刻中，我看您是慈善长者，必然是忠厚持重，您哪能见死不救，让我一命坑。说着话，那狼腮落泪，老先生不由得心中感动，我平日慈善为怀，这性情难变更，说既如此，你藏进我的书囊，可以保全性命。说着话，他急忙忙就把书囊儿来捧，那恶狼伸开前腿，往里边是连爬带拱，怎奈是这书囊儿小，的狼尾巴没地方疼。又听得远处的人声，齐呐喊，山摇地动，那恶狼

生说，哎，何必何必，你赶紧的快去逃生。那恶狼抖了抖身躯，觉着娜娜很轻松，连连的伸懒腰打哈欠，他并不走动。先生说，哎，你怎么还不快走，我也不让你报恩情。恶狼说，先生，我想求您一事，你有话快说，何必太谦恭。恶狼说，我是又累又饿，可实难扎针。您虽然救了我，也难免我饿死在半途中。先生闻听，半疑半惊，说我并无实物，你看书囊儿空空。恶狼说，干脆你让我饱餐一顿，就饶上你的性命。中国先生一听，他是胆战心惊，心乱蹦，见恶狼直扑过来，猛又凶。恶狼他目不转睛把先生瞪，老先生他是多里哆嗦，绕着大树喘不停。狼啊，我好心好意救你的命，你反倒以冤报得负恩情。恶狼说，你把我捆得腰酸腿疼两肋痛，也不管我的腿上见伤阵阵疼，你哪是好心好意救我的命，你分明是趁火打劫把我坑。依我说，你们这种人要给我解恶，那是天上宝顶啊！你的这片好心好意，我是一概不领情啊！说的话，他站起身来猛一蹦，老先生是急忙躲闪转身形，绕着树一来一往相随的打眼看着。太阳偏西晚霞红，东郭先生心悲痛，暗想到倘若天黑狼群出来，那时难免被命坑。正思想，只见不远有了人影，细看时是肩扛锄头一老农。老先生见有人来，不觉一阵心酸痛啊，两条腿颤颤巍巍哆里哆嗦，怪爬半步就蹲上牢房啊，手指着狼说，也是我出于善意救了他的命，谁想到他以冤报得负恩情，翻